南朝鲜的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等市民社会团体就奥巴马到访广岛一事26号在美国驻南朝鲜大使馆前举行了记者会。记者会上各团体说，过去有无数朝鲜人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制征兵和强制征用拉到日本，遭受了美国投下的原子弹灾害，并强调奥巴马必须向朝鲜人遇难者和受害者谢罪。